法这堂课，因为跟事务所的时间上的会议关系，所以今天比较晚上课。好，那就和这边抱歉。那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礼拜五晚上上课嘛，那我们很多朋友说，我们礼拜晚上时间可能稍微做点调整啊，就从七点开始，然后上到十点，可以接受吧？就是晚餐吃的时候比较充裕一点时间啊，这样哈。好。那就跟朋友说明好，那我们今天海商法这部分的教学，像今次我们只考选择题的部分啊，所以其实在理论上的一些学说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会尽量比较精简好，因为这个考试要从选择题在投资报酬率上会比较高一点啦。好，那因为呢，其实在选择题上我们现在只有出这个十几、十几、二十分啊，所以如果是合乎这个投资报酬率的话，其实同学常会问说，那我看讨论是要看谁的？好，我们要建议提醒，就针对于讲义上面的内容去做一个考试上的一个教科，就是考试上的资料来做参照啊。因为如果是属于教科书的话，以目前海商法那教科书，你觉得个人觉得是比较体系架构，比较进行老师的教科书啊。那像是林清平老师，大家都写的非常好，博大精深。可是因为他的博大精深，所以那个海商法其实高达800多页。你900多页的东西，你去考，然后考试考就考十几，这样子考试报酬率非常的低啊。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架构的书去念的话，我觉得张清平老师的书，个人还蛮推荐的。好，那至于像是朱德老师的说话，我是觉得那个要中文能力非常好的人，才会很容易看得很清楚。要不然有时候你会那个地方上，你可能会总觉得老师的用语不是那么精确。好，那相关那朱德老师的东西呢，我们也会跟你在讲义里面。那其实海商法的好处就是，其实在考就考这个考科啊，好，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都看文章啊，因为其实真正的海商法，它学者他们很少写文章，就像写文章，它是针对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讨论，那很实务的东西可能就偏向海商实务，它比较不适合来做一个律师司法官的一个考题，好，所以其实在海商法这科，我想其实最主要就是把考上的一个掌握好，以及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基本上都把你们整理好了，好。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因为海商法它只有6堂课这部分啊，所以有关的内容我们还是会讲，所以在这个速度上我可能会用更快一点。那如果同学觉得说速度上实在是太快，或是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呢，可以随时来跟我做一个反应。好，请你看讲义第一页的部分。好，第一页我们看到序论，好，序论非常简单，我们讲的是个海商法的体系啊。也是从海商法体系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呢，好，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个通则呢，1到5条里面呢比较重要的法条你先写在旁边，就是说你可能考试上要把它记起来，好，比较重要的法条就是第1条加第3条，1加3条就是告诉你说什么是海商法上之传播，因为不是一旦所有的传播都有海商法的适用，一定是只有海商法的传播呢才赋予它一个海商法的适用，当这个传播的所有人或者是利用传播从事运送之人呢，好，进行到海商事故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他可以呢负的一个有限的责任哦，这个部分必须是有个海商法的传播上的一个定性。好，然后再来第4条，同学也要把它记起来。第4条其实针对于传播的强制执行的一个问题哦，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独立的一个考点哦。好，律师题目我真的也突出过题，然后研究所其实针对于传播的强制执行也是蛮爱考的一块哦，所以这个1加3好跟第4条的这个部分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在这个传播自由权里面呢，比较重要的法条呢，其实就是第7条。第7条告诉你传播自由权是范围啊，什么是传播自由权啊？你这边真正知道传播，你做处分时，它的效力到底是何者哦？好，这个部分在第7条，所以第7条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再来就是8加9哈，8加9其实讲的是属于呢传播自由权那个让与的一个要件哈，它的生效要件名叫对抗要件，在这个第8条加第9条我们都有讲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10条。好，那就是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法条。第10条呢，好，之后会跟同学讲到，等下就讲到，我们就在讲这个。如果今天呢，传播所的委他委托一个造船业的是这个，做这个传播的一个建造，结果建造到一半呢，这个造船业的其实他就破产了。那他破产之后，他这个破产管理呢，不继续呢完成建造时呢，请问这种建造人他有什么样的权限？这是规定在第10条，这个条文也是一种单独的考题的一种方式。好，所以这几个考条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再进这个传播的共有这个部分，传播共有里面是有个法条要注意，就是呢第12条的，12条这个部分。讲到传播共有部分呢，它会有一个共有人他会有一个传播这个部分，拥有部分的尾气权。好，那尾气权它透过尾气权的一个形式来脱免了对于这个共有传播上面管理行为所造成的一个债务。这个法条呢，我们先把它记起来。然后再进传播个人责任限制里面比较重要的法条，其实是在21条。 21条就规定到说同盟责任限制的一个项目啦，也就是说同盟总责任限制它不是就所有的债务呢，它都只负责有限的责任，它是说特定的项目它才是有限的责任。这21条这个部分这个章节我们今天还没有怎么讲到。好，再来比较重要的就是这第二节还是优先选。还是优先选呢，24条里面呢，也是这些项目，还跟你讲说呢，针对这些项目呢，债权人呢，他可以针对于船舶所有人的船舶呢，享有这个优先受偿之权，他也是有这针对某些特定的债权，他才可以享有优先之权，所以24条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条。然后再来比较重要的法条里面呢，先勾选起来几个，其实就是29跟30，好，所以你先记到旁边，我先抓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条，好。29跟30呢，若同学有印象的话，其实呢还是优先权，它是一个担保物权。只要是担保物权的话，它在行使上它就有一个优先顺序，优先顺序的问题。所以还是优先权彼此之间呢，它行使上谁是优先啊，谁是劣后的，再透过29条跟30条都会找得到。那这几个其实是像很早以前我们的高考法制里面也很爱考29条跟30条，这几条的条文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再来呢，你看第三章运送章节，运送章节呢我们就不赘述为什么不赘述？因为它每个条文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很容易把它出成一个考题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尤其是货物运送章节里面关于这个货物运送，货物运送里面我们旁边打了几颗星，5颗星，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把握得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如果同学真的很没有时间去念的话，其实在货物运送这个章节的每个法条至少你还是要看过一遍。好，然后再来就是第四章这个船舶碰撞，船舶碰撞你记得法条就是97条，97条告诉你说两艘船舶若是有一个共同过失导致于船舶碰撞时，对于人的损害跟队伍的损害呢，它负什么样的责任，97条有所属于一个规范，还有这个不同于的这个共同侵权行为民法185条这样子的规定，所以97条这个部分你把它记起来。然后在那个海难救助里面呢，比较重要的话呢就是102跟107，还有这个103的部分，一个讲的是对人的救助，一个讲的是对物的救助，这几个法条呢，对人的救助来讲呢，其实你可以这样说的，它已经是当船难发生了，有一个危机上的一个损害，然后人如果我们想去救助他的话，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公法上的一个救助义务。所以就这一块来讲呢，在海难救助它分了对人跟对物，对人的这个部分呢，按照这个102条呢，它其实它是这个公法上的一个救助义务。既然是公法上的救助义务的话，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公法和道德的概念，所以它对这个人的救助，它是没有办法请求一个救助报酬的，它顶多在海章法107条它有个参与分配之权而已。那税务的救助的话，当然税务救助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条，就在103。103的法条告诉你说，税务的救助如果救助有效果的话呢，你就可以按这个效果来请求相当的报酬。所以体系上海难救助这边一定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看，是对人跟对物，不同的法条适用的状况。然后在共同海损比较重要的法条就是110，110就是共同海损的一个定义，它是它一个定义，你要把110的定义把它记起来，就是叫共同海损的一个全貌的要件。然后再就是海上保险，海上保险里面只讲一个制度，其实就是这个海上保险的一个稳固的一个这样的制度，就是142到147这几个法条呢，要把它呢回去看清楚。142、147这个部分呢，海上保险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维护的制度。维护制度就是跟你讲说，一旦船难发生之后你可以叫做一个健全的一个造船业者或这个航海业者，他一定会就他的船体去保险嘛。如果他是保一个船体险，他保一个船体险，说他发生一个海难事故，然后船舶可能呢，因此呢，他就受了一个很严重的毁损。但他受了这个严重的毁损呢，不代表说呢，这个船舶整艘就沉没嘛。因为他受了很严重的毁损，只是他的这个经济价值可能还有某种程度，它不是全部都是零，它可能不是全损的状况。既然不是全部都是全损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向这个保险人请求全部的保险金吗？应该没有办法你要请求全部保险金的话，你要去证明说，你这艘船舶已经全损了，它已经毫无经济价值可言，你才可以去向保险公司请求全额的保险金嘛。可是我们海上法的一个制度，其实就是在142条的尾部的制度呢，它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船舶所有人呢，他可以行使保险金的时候呢，它比较便利。只要让它发生尾部的一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做是民事全损。等于说它经济价值已经很低了，趋近于民的时候呢， 样子的权利，好，这样是海上的保险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章节，好，所以我们刚才很快的把几个重要的法条就是这样子跟同学这样交代过去，那同学你回去要把这几个重要的法条，可能我们这六堂课上完之后，这几个重要的法条呢，在考试之前呢，一定要再去做一个熟读，好，所以这个通则体性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接下来请你看讲义第一点。第一页的第二点哦，这个海象法的意义这个部分哦，那海象法的意义其实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啊。其实整个不法点就是在规范说，哎，当船舶呢利用船舶从事这个海上的活动时，好、哦，它所发生的法律关系到底为何？它处理的就是这个在海上从事海上活动、航行活动、运送活动中呢的司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一个关系，好、哦，就在讲这件事情而已。好、哦，好，好，再来请你看讲义第二页。我们看一下海上法的这个法源跟它的这个适用上的一个顺序哦。那法源的部分的话呢，同时按照为成文法源跟这个条约和成文法源跟这个不成文法源哦。那成文法源这边比较重要的话，你看法律这个部分一定是讲的海上法哦。然后再来呢，像说海事特别法呢，可能要常看到会援引到就是船舶登记法哦。船舶登记法告诉你说，哦，就船舶的这个所有权的移转啊、哦，或是租赁权或其他权的这样子的设定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个登记啊、哦，登记是它的一个对抗要件。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呢，哦，不得这个对抗就是商业的第三人哦。所以这个船舶登记法也是个重要的法源啊。哦，然后再来，不要同时忽容易忽略，其实是民法哈、哦。为什么会有民法上的忽略呢？其实是在于说呢，好、哦，我们海象法呢，60条呢，一项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它告诉你说，在载货证券运送载货证券那个章节，海象法60条一项，我们以前在讲载货证券的时候，提到载货证券有一个哦物权效力，也有个债权效力哈，这、哦、是它这个唯一性哈。哦，所以呢，海象法60条一项告诉你说呢，关于这个载货证券的效力呢，好、哦。它是准用呢文艺性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它的债权效力，它是准用民法627。那物权效力的部分，好，它是准用呢民法的629。好，这是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哦，为什么民法会成为这个我们所谓的海象法里面的法律的依据在这里。那另外一个重心一块呢，是在于说呢，海象法第5条，好、哦，它主要告诉你说，关于海事世界里面，如果海象法没有规定的话，它是可以拿去准用民法的一个规范。所以从第5条的时候，你常常会准用到民法的运送章节。好、哦，我们常常准用到民法的运送章节，哈、哦。尤其是说你今天这个运送人好，你运送货物、哦、发生了货物的毁损灭失，结果后来发现你发生对针对一个物损的状况，你完全都没有海象法那些可以减轻运送责任的靠边事由的主张时，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那这时候呢货物所有权的请求权的基础呢，其实它附的应该就是呢好、哦、民法呢634条这样子的一个请求权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好、哦，所以如果你再去想的时候呢，好、哦，透过呢第5条，他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货物运送章节时呢，大部分有很多的行使基础，都会回归到这个好民法634，也就是运送章节这个地方，他去做个讨论。好，就这条同学，然后容易就是做一个忽略。那另外一个呢，好一个状况呢，就是讲到说，如果今天这艘船舶呢，哦，它需要修缮，它可能拿去这个修缮厂呢，它去做了一个这样子零件的一个维修。结果后来他欠了这个修缮厂一笔钱的话，请问修缮厂的这个债权人或者业主呢，他可不可以向这个船舶所有人呢来留置这艘船舶来去抵这个他这个修缮费用？应该可以吧？好、哦，这个也是透过呢海象法第5条来去准用一个民法928条的这个留置权。好、哦。同学应该知道说呢，针对于船舶的修缮或是建造船舶这些费用，如果呢船舶所有人他没有去做一个清偿的话呢，其实还有这个船舶的这个留置权的一个发生嘛。那这个留置权发生，其实海象法是都没有规定的。这个其实就是透过了海象法第5条，你要回去适用民法928条以下的规定。好，这个也就是造成说，其实民法也是属于海象法一个传承的一个这样一个重点的内容。好，好。再来，请你看一下条约的部分哦。条约其实呢，我们在立海象法的时候，你可以知道 个海盗团其实牵扯到这个海上运动，已经涉及到跨国域，但是比较跨国的事项使国际的这些公约和条约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像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公约哦。那公约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其实我就讲一下，已经画那个出黑体线的哦。出黑体线里面呢，你看括号三哦，他说呢，海上货物运送之国际公约里面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在出黑体线的部分哦。第一个讲的是呢，1924的这个载货统证券呢统一规定国际公约哦，这个其实就叫做呢海洋规则哦。那再来就是1968布鲁尔这个议定书，就叫威士比规则哦。那其实先介绍一下海洋规则，其实它是比较偏在这个它的立场，它是比较倾向保护这个运送人的，它比较偏好运送人这一块，也就是说它会多给予这个运送人有利的解释哦。不论是在运送人的责任期间，或者他最低的强制责任期间等等，它是比较偏向于有利于运送人的解释。那你可以知道，我国的立法政策本来就是为了要发扬这个海域嘛，所以其实我国其实在海上法在制定的时候，它大部分都是呢参照了这个海牙规则来走哦，所以我们很多立法例其实都是参考了海牙规则。然后再来就是呢，1924年制定这个海牙规则嘛，就是很早，所以后来就发现海牙规则规定的东西其实不够不够足以适用因为时代其实在经济，所以后来呢，在1968年呢它按照海牙规则的这个基本的原型呢，就去增订了一个叫做呢布鲁塞尔的议定书，然后把这个议定书呢，把它当作是那个威士比规则所以其实呢，海牙规则跟威士比规则它两个立场其实是一致的，它都是偏向保护这个运送人所以有时候你在参考书或是教科书上面，你常听到什么海牙威士比规则和一连串的名字，如果听到那一连串名字，他讲的是把这个海牙规则跟威士比规则呢，然后把它是整合起来，整个统称叫做呢海牙威士比规则这个目前就是我国比较采取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态度。那另外还有一个呢，相对应的就是1978年的这个规则，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这个叫做汉堡规则。那汉堡规则的立场刚好跟海牙威士比规则其实是相反的，它是比较偏向保障这个货主的它比较偏向货主的那我国海上法里面其实只有两个法条其实是采取这个汉堡规则其他都是仿照这个海牙威士比规则来做一个立法的那只有两条那个部分我们会再跟同学做说明所以这地方你现在稍微了解到这个规则的名字那另外还有一个跳一个一行还有比较重要的规则在这个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那这个地方其实要记得你们请你们记这个公约的名字因为记这个公约的名字其实它牵涉到我们以后再讲运送契约的种类运送契约有一个种类呢其实叫做多式联营运送都是联营运送的时候会告诉你说都是联营运送里面有一些立法例的一个责任也是在区别运送责任为何的时候有一种立法例它其实采取的就是这个运送人赔偿责任是要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都是联运公约的内容来定运送人的责任为何所以才叫你把这个公约呢名字记起来就好内容记起来没有关系内容这部分我们会在这个都市联运送契约里面再去跟同学做说明以上就是四个契约就四个这个规则这个条约呢比较重要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再来请你看一下呢讲义第二页括号二讲的是不成文法人不成文法人这个部分请你自己回去做参考就好了我们没什么好对同学这样做说明就不赘述了再来请你看讲义第三页括号三这个海上法跟其他法律适用的顺序那个适用的顺序这个部分其实参照海上法第五条跟民法第一条得到一个结论那适用顺序的话讲一下帮你们提到了所以你们回去自己做参照那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另外还有一个问中间有一个小问题点就是说以海上法而言呢条文适用的顺序如何这个部分其实有帮他们做整理了那你看他打一个空白的星号嘛我通常在哪里打空白的星号是指说它是比较不重要的不重要的是打空白的星号比较重要的话呢我们是打这个你看讲义第一页的话我们是打出黑星号是比较指示它是重要的所以因为其实呢海上法原本内容很多但是我觉得说考试上面只有考十题那还是要挑重点跟同学做说明或许会对同学在这个学习上帮助比较大但是又不能说其他的这个体破坏它的体系架构所以我全部都还是给你们但是我会列出一定是比较重要一定是比较重要的那有时间的话你就多参酌那这样没有时间的同学的话那就请你看打出黑体是比较重要的那个章节所以像这个括号这个有个两个小科 是那个白色的两分钟，它两个就是一个不重要的这一题了，它比较会翻到这个国际公法上面去考，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另外看讲义第三、第四点就是海上法的特色哦，海上法这个特色也是请你们回去做探索啊，这个也是要属于这种研究所的一个考题啊。那你要告诉我国海上法最大的特色目的在哪里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哈、发展航运目的，所以你把讲义第四页的括号是把它全把它勾起来，它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发展航运的目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航运的目的，达到国际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会在运送人的责任这边呢采取是有利于他的一个解释哦，大部分让运送人会主张一些有利的规范，或是比如说像是免责的抗辩事由啊，或者是单位责任限制啊，或是那种短期一年时效的起诉利益，甚至像船舶送人责任限制等等啊，都是为了达到发展这个航运目的去追求啊。那其他的这个目的呢，就等同学自己去做探索了。那如果同学要去考这个法研所的题目的时候呢，那你这个地方有提供你们资料呢，好、来做一个答疑。再来，请你看讲义第五页。好，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章船舶这个部分哈、这个船舶的部分好像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放在概论这一则，好、请你看一下船舶的部分哦。船舶它的意义呢，其实它意义可以看就具有这个相当体型哈、体积，然后在这个水面跟水中可以航行，载运人物的一种这个浮动的中空凹体啊。好、这个定义其实非常的一个经典啊，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定义哦，也是存自于这个日诺老师的书上所在。好、只是你在船舶里面比较重要，你要知道它的一个主客观要件。它的主观要件就是这个所有人他其实利用这艘船舶去，他是要供他有航行的意思存在，好，这是他的一个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当然它具备有船舶的形态效用，还有航行的功能，这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哈。那另外讲义上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带解体的船舶它到底是不是属于了船舶，好，如果它是属于船舶的话呢，接下来它就会去讨论说，哎，它是不是海上法的船舶，然后才会有船舶这个海上法的适用。如果他连前期都构不成这艘船舶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有这个海上法的适用的可能。好、那带解体的船舶的话，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个所有人他在最后一次航行的时候呢，带解体的船舶在最后一次航行的时候，有没有船舶所有人有没有主观上认为说他还是有公航行的意思的存在，还是有吗？所以其实它在最后一次航行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呢，它还是属于呢一个船舶的这样子的定义啊，也就是它外观上也是有船舶的一个功能啊、形态和效用，主观上呢，船舶所有人也是以它来当做航行之用的意思哦。可是当它呢，这个带解体的船舶呢，完成最后一次航行时，只要他完成最后一次航行，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认为呢，他不再呢，好、不再是船舶了，就不再是船舶。好、因为他完成最后一次航行，哈、那个时刻其实呢，船舶所有人就没有再利用这艘船舶，继续航行供航行的意思存在的可能嘛。所以只要他一旦他完成这个最后一次航行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认为他不是船舶了，他就不是船舶了。那接下来就不会有一些什么海上法上面的一些适用了，把它当做民法上面的一个动产来做处理。好，再来请你看第二点，海上法的要件啊，海上法的这个船舶的要件里面的最重要的题，你要把就是这个字呢把它圈起来啊。那其实这个要件的源自于法条，也就是呢第一条加上第三条啊。第一条呢，它其实是告诉你说什么是船舶，船舶一定是必须是航行在海中或者是与海相通的水面，好、所以呢，它会告诉你它必须是一艘海船，好、所以你把这个海上法的船舶的要件的旁边写呢法条，就是呢第一条呢加第三条，它构成了海上法的船舶，好、那第一个呢必须是海船，好、把海船两个字圈起来，那按照海上法第一条，我跟你讲，海船是指什么呢？好，就可以叫做是在海上航行，好，以及跟海相通的水面和水中航行的船舶，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好，船舶的吨位而言呢，它必须是大船，好，就把大船两个字圈起来，好。除了是海船之外，它还要是大船。那什么是大船呢？这个其实在船舶法里面有做一个解释哦，所以请你看一下讲义第五页的第三节的最后一 行哦，最后一行跟你讲说呢，海沙法的船舶呢是指这个总吨位是满哦50吨的哦非动力船，或总吨位呢满20吨的动力船的话，这个才叫做大船哦。所以你要把那个50吨跟20吨的这个关键字要把它记起来，因为有时候如果海沙法考得很细微的时候，它可能就给你出一个45吨的，那你要知道说它到底是动力船还是非动力船，来鉴定说它是不是艘大船哦，然后来看说它是不是海沙法的船舶。考试上如果考成选择题的时候，那个细微的部分呢，同学就要注意到。好，再来请看第四点，讲义第6页第四点，就航行的性质来讲呢，它必须是一个商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军舰，也不会是公务船，所以把商船呢圈起来，然后把那个非军舰跟非公务船把它圈起来。好，如果是一般军舰，像什么驱逐艇啊，那种很明显就可以知道说呢，它不是呢海沙法上之船舶。既然不是海沙法的船舶的话，原则上是不会有海沙法的适用。那唯一的例外，其实是在海沙法第三条所谓的碰撞，因碰撞而产生时，好、哦、才会予以适用。好、哦，所以这个船舶性质前，好、哦、必须是一个商船，它不是呢军舰跟公务船。那什么是商船呢？很简单，通说一件定义就是跟你讲说，借由航行而获利的，只要借由这个航海活动而能获得报酬相当的利益时，我就认为说这样子就是属于一种商船，好，就是一个商船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那请你看讲义第6页一个问题点哦，他说渔船是不是属于海上法制船舶哦？那渔船是不是海上法船舶？我就看说，哎，它是不是航行在海中？在它是不是大船？哦，那再来接下来的讨论就是它到底属不属于商船？它到底有没有算是借航行而获利？好，那我们认为说渔船也是哦，因为渔船就是捕鱼之用嘛。那你捕鱼其实也是借由航海活动、捕鱼的活动，在海上获得一定相当的一个报酬，所以我们认为说它是属于一种商船。所以一旦它符合海船，也符合大船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也符合商船，所以它认为它就是个海上法制船舶，它就可以适用海上法制相关的规范。然后再请你看一下讲义第6页，我们下面有一个表格试题哦，问你说呢，下列船舶啊是否为海上法制船舶？好、啊，第一个饮水船是不是海上法制船舶？好、啊，饮水船这个部分的话呢，哈、啊，它是不是海上法制船舶呢？再来是说呢，好、啊。第一个，它必须是一个大船嘛，也必须是海船，这个当然不是讨论点，它的讨论点是在于说，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商船？它算不算是一个商船？好，那它的争点是在这个部分。那我们目前认为说呢，饮水船呢这个部分呢，知道什么是饮水船知道吗？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啊、海上法有规定，有个叫做饮水人嘛，饮水人是干嘛？还有一个叫饮水费，你知道几个关键字吗？哦，饮水人其实他就是说呢，船舶不是要进港口嘛？那进港口他需要有个领航者，那一个专业的领航者，让他领进港口，才不会不小心撞到港务设施啊，造成那些财色财的毁损。哦，所以会叫饮水人，所以你有饮水人的话，你要给他饮水费。但是在目前呢，这个饮水人呢、啊，他这个饮水船啊，他都不是呢公务机关在做的，他其实都是民间机关在做的，而且还要给他一定的一个饮水费。哦，所以我们认为说饮水船来讲，我们就认为说，哎，它也是借由这个领航的一些业务哦，来从中获得这个饮水费上的利益，所以它也是属于呢商船哈、哦。所以如果饮水船呢不小心在港内它发生碰撞的时候，那它算不算是个海上事故？可不可以适用海上法？可以，当然可以哈、哦。所以饮水船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公务船哈、哦，它是商船哈、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也是一个海上法上之船舶。好，再来看第二个渔船，刚才讨论过就是嘛，哈、哦。再来看第三个水上餐厅，水上餐厅已经不是啦，因为水上餐厅呢，哦，它第一个有航行的意思嘛，通常没有航行的意思嘛。然后再来水上餐厅的话呢，它也不是借航行而获利啊，好、哦。然后呢，再来它也没有船舶的形体，好、哦，这个地方也没有船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功能，哈、哦，它能量的效能其实还不一定存在，所以它其实不太符合这个船舶所谓的主观和客观的要件啊，好、哦。这个情况之下呢，水上餐厅是不包括的，好、哦。那第四个带解体的船舶，我们刚才已经有解释过了，只要是好、哦、在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次航行时哦，在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航行时呢，它仍然是海上法上的船舶。好，再请你看一下这个95年台大B小题，好、哦，台大B小题这个部分，好、哦。 还有小的部分，其实那个涉及到柯泽东老师这个见解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哦，海上好的船舶有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大船，海船，然后大船再是商船。那商船这个部分呢，我说有这个要件的存在，其实这个是通说和实务学者的一个说法。好，哦，因为他认为说，哎，海上法第三条跟你讲说，哎，军事舰艇啊，还有这个公务艇啊，它不是海上法的船舶。所以反面来讲，他就认为说，哎，那是不是海上法的船舶，我们是要求它有一个盈利的性质，它有一个商业活动的性质，哦，要不然什么叫做海上法？又有商字嘛，所以说它是一个商船这样的概念。可是其实呢，柯泽东老师呢，哦，他认为呢，海上法的船舶呢，不限于商船，哦，他认为其实不限于商船。因为他认为说，其实海商法，啊，你不要被这个商字呢，哦，给迷惑了。其实海商法它是要跟这个民法来做一个对照的，啊，它是跟民法来做对照的，啊。民法他认为说呢，民法其实就是规范所有的陆上活动，这就是用民法。可是海商法的话，它是规范所有的海上活动啊。那海上活动的话，除了这个一般的海事活动之外，当然也有商事活动啊。那它既然你包含所有的海上活动都包括之内的话，那不限于必须只限于商事活动啊，它不限于商事活动，你不能因为它的名字是海商法，就说啊，哦，它只限用到商船，好，哦，因为它认为相较于民法来讲，所有的海上活动，好，哦，都有应该有海上法的一个适用啊，相较于民法只适用陆上活动来讲，但是啊，这种普通法它特别法规范的特别点，应该是用地域来做一个划分。来做个划分哈，那再来另外一点是，好，是第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在于，他会认为说，海商法好第三条，从第三条的限制里面，你看得出来说要找到一定是船舶必须是属于限于商船嘛？好，如果没有法条的话，请你看一下海商法第三条。海上法他说呢，下列船舶呢，除因碰撞之外呢，不适用呢本法之规定。好，既然不适用本法之规定的话，那下列船舶等于说它不是这个海上法上之船舶哈。他说第一个呢，讲的是船舶法所称之小船，好，第二个军事舰，好，舰只的舰艇，第三个讲的是呢专用公务之船舶，好，第四个讲的是第一条规定以外之其他船舶，讲的就是这个不是在海上活动的这个河船啊，就是河船的一个部分，好。他说你从第三条你去书上你去反面解释的话，你也没办法导致说一定要有这个商业活动的存在，所以从第三条的文艺解释来讲说呢，文艺解释无法得出呢，限于商船，好，所以从这两个理由呢，柯泽老东老师就认为说呢，其实哦，这个海上法的船舶哦，不要求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活动的性质存在啊。因此呢，哦，来请你们看一下讲义第六页，1995年台大第一小题，哦，也就是你花一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看题目，他说呢，讲了当与其所有的游艇呢，跟他的数人友人呢，在共赴这个基隆外海，就是做一个休闲垂钓。然后海上突然发生海浪兴起哦，操作失当，导致船身倾斜，三个友人失衡落海。好，哦，你把这个呢，哦，海上兴起操作失当，好，哦，画面起来。操作失当这个部分呢，哈，哦， 好，会相当于呢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好，等一下再给同学看。好，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好，而导致这个友人呢失衡若海呢，救援未成呢灭敌死亡。甲呢，他学生家属呢就赔偿是没有涉和解，然后就涉及诉讼。甲在法庭上主张海上法二十一条的这个船舶作人责任限制哦，请问甲的主张能不能成立？好，来，先请你看一下船舶责任限制好了，二十一条第一项。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二十一项，好，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好，他说在船上呢操作船舶或是救助工作，直接所致的人身伤亡或是财物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嘛，好，那你从这个地方，你再去函四二九十五年台大第一小题那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事由其实就是他是驾驶操作失当，导致人身伤亡嘛，是不是完全符合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好，所以他其实他是符合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的事由哦。但是你可以直接就说他假的主张就这样直接成立嘛？如果老师他只考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其实也太简单嘛。好，所以其实这地方有个小小的考点啊，就是在于说呢，你把那个好第一行的游艇两个字圈起来。那个游艇它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出租豪华游艇嘛，就待客之用嘛。营业之用的游艇，有获得商业利益的游艇吗？其实没有嘛，它是单纯自己的游艇，然后带朋友出去玩而已。好，所以它只是专程娱乐之用而已，它并没有借航海而获利嘛。他们借航海而已，它没有，它只是带朋友出去玩而已。所以其实这个游艇来讲呢，哦，它没有符合，它不符合呢商船这个要件嘛。好，既然不符合商船这个要件的话。那你可以知道，按照呢一般的通说学者，他们会怎么争点存在？如果是通说学者，他就会认为这个就不会是海上法的传播，哦，好，非海船，既然是非海船的话，就无海上法的适用啊，然后自无海上法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所谓的船舶责任限制的适用嘛，好，当然整个就没有了。好，那如果是柯志东老师的见解呢，就算你不符合商船的要件，只要你是在海上航行符合海船，然后你是要大船舶的话呢，好，就认为符合嘛，而且他认为说呢还是属于呢海船。好，所以呢他有这个海上法的适用。好，那他这边，他这边有海上法的适用，请问他的海上法的适用是指所有的海上法他都可以主张予以适用吗？其实还要看说他有没有符合海上法可以主张的一个法条里面的特别要件嘛。好，像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说他有这个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适用，你可以说他有海上法二十四条所谓的海事优先权，你就可以说哦，他会有这个七条以下这种碰撞章，好，十四条以下的碰撞章写的一些适用。但是呢，它会有全部的适用可能性吗？应该没有吧。它有最重要，它没办法去主张，它可以主张免责事由吗？海上法定的免责事由其实规定在货物运送章节嘛，在第三章。所以其实就算它有海上法适用，它能适用的范围呢，大概就限于这几种嘛，限于说船舶所有责任限制，好，针对一些人身伤亡的债权，它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好，如果是因为碰撞而发生的时候，它责任归范为何？它大概可以主张这些，可是它千万不能主张第三章的运送人的责任，这个章节里面都不能主张。而运送章的这个章节的货物运送章节这个责任里面呢，主要会讲到它常常是隐含着这个对于运送人的有利的一个规范啊，比如说它是免责事由。或是单位责任限制，或是这个五十六条第一项的短期一年的这个起诉期限，然后也这样做规范。可是呢，你不是说一落入到有海商法这部分，它都可以主张这个章节，因为它不符合货物运送章节那一个的要件。 的就是同学上跟同学做一些说明的，就是不同老师一些这样子见解的一个看法。好，再请看讲第七页。第七页部分讲到是海上法上的船舶的一个特性啊、哦，好，特性这个部分稍微理解一下就好了。它特性在于说，哎，它是个动产啊，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看到它适用这些民法上动产之规定啊、哦。请你看一下海上法第六条。海上法第六条，好，请同学把条请你翻一下。好，海上法第六条，好，上课的时候我们顺便把同学把条带过，好，会这样比较清楚。好，来，第六条跟你说呢，船舶除本法有特别规定之外呢，适用民法关于动产程序之规定嘛，好，把动产两个字圈起来。好，所以其实船舶本来就是民法上所谓的这个动产哦，所以其实呢，海上法第六条更是名义跟你讲说，就是要适用民法上关于动产。规定，好，除了这个海上法特别规定之外，好，应该适用民法上动产之规定。好，再来请你看一下第二点哈，海上法就是这船舶呢，它是具有这个人格性，哦，它是具有人格性。那这个人格性呢，其实呢，在大陆法是比较看不出来啦，可是，在英美法是会看得出来。英美法是直接告诉你说，船舶本身可以当一个责任主体，好，船舶本身它可以当责任主体，它可以负上权利，也可以有一些义务的存在，好，所以它的人格性更重。但是我们这个大陆法其实你还可以从一些小地方看得出来。哪些小地方？比如说它是有船名的，然后叫什么号，比如说什么公主号啊，或什么阿玛兰号啊，这些东西它都会有。好，然后再来它会有国籍，但它的国籍呢，按照这个船舶法呢，它是其实是以这个船舶所有人的国籍来决定。好，它以船舶所有人的国籍来决定这条船舶的国籍。然后再就是呢，它有这个船籍港，然后说它停在哪里啊？好，船籍港其实就像很像我们的自然人跟法人那种住所和事务所的设定的概念是一样的，它有这样子一个东西。然后再来它有生存期，好，它的生存期就是其实就是船舶下水嘛，船舶下水就是它的一个时期，好，那它的终期其实就是到船舶注销的时候就是它的终期，它就跟人的这样生存的期间一样，也有时期也有终期，所以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一个人格性的这样子的特征，好，然后再来就是船舶它有不动产性，为什么它有不动产性？好，它不动产性其实在于说，因为船舶的价值都很高，好，造价其实是很庞大，动不动就是千万来或是一万的这种这样的特性，然后再就是它的体积其实很大，就如同像不动产一般，然后再就是它的移转其实是很困难的哦，你很难去交付它嘛，你怎么去做交付，其实非常困难的，它跟这个不动产的概念是一样，它移转其实是做一个困难的，所以其实在法律上它把它当做不动产来做处理哦，所以不动产处理这个部分你要出来留意一下了。第一个，它的权利变动其实需经登记哈，这个比较特别，如果是民法上的动产的话，它权利变动是不需要经登记的哈。所以呢，如果是船舶的话呢，它的权利变动需要登记。比如说，他讲的所有权、抵押权跟租赁权，它都是需要登记的。船舶所有权啊，抵押船舶的抵押权跟租赁权，按照船舶登记法的第三条，它都是需要做一个登记的哦，这就是它的特色性。好，然后再来是呢，括号二，船舶有抵押的制度哦，你可以这样说，船舶它还是动产啊，为什么动产它会有抵押的制度？如果像是民法的话，民法针对动产，如果我需要去做个担保，让有资金的一个流通的话，我用什么方式？职权嘛。好，可是其实船舶是作为说呢，我们要设定职权的话呢，对于这个船舶的所有权来讲不一定好。为什么？如果你设定职权的话，你要把这个船舶交去给这个代理权人啊，那你对他来讲就没办法利用这艘船舶继续去航行、去赚运费啊，好，或者去赚一些拖带费用，他没有办法。好，那你把这艘庞大的船舶交给那个。职权人，有时候职权他不是这个好专门的航海业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照料这艘船舶，你还造成这个职权人呢，好一些船舶的照料的基本的一个成本的费用，好，对于职权来讲也是不甚方便啊，所以我们才这个海上法就会设定船舶抵押的一个制度的道理是在这里，好，再来。括号三，物权行为的要事，哈，物权行为的要事就是船舶的让与跟抵押呢，哈，我们要求要有这个书面，哈，这个在这个33条加34条，好，那让与是第8条加第9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好，再来，请你看一下括号四，哦，船舶的强制执行，好，强制执行的话非常的特别，哦，它是准用不动产执行程序，它是准用不动产执行程序，它不是按照动产的执行程序来走。那这个执行部分要稍微理解一下。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下面有小考点了，哦，这个考点其实哦，这个在这个基本的一个命题哦。他说海上法第三条，他说除因碰撞之外，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又如何解释哦？ 非海沙法制船舶发生碰撞时，是否有对海沙法规定的适用？好，那这个简单来讲，船舶两艘船舶发生碰撞啊，像你可以从海船跟非海船呢，你可以有三种排列组合嘛。第一种呢，我们讲就是海船如果跟海船去碰撞的话，它当然有这个海沙法适用，所以这个就不用做任何讨论嘛。好，会要讨论就是如果海船跟非海船碰撞，好，海船我讲就是海沙法的船舶，我们用简写哈。如果是海船跟非海船，好，碰撞时有没有海沙法适用？再来第三个，如果两艘船舶都是非海船的时候，那你们海沙法的适用。好，第一个呢，就是不用太讨论啊，重点其实放在二和三。好，二和三的话呢，好，海船跟非海船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学者其实见解就不一致了哦。海船跟非海船这个部分呢其实见解呢像是呢，好，刘忠老师呢就认为说其实这个地方是好没有适用的哦。但是呢通说学者呢还是会认为啊，应该是这样哦，换我们换一个方式，海船跟非海船呢其实它完全是符合这个第三条的部分，请你看一下第三条，海沙法第三条。好，他说这个啊，下列呢，船舶除因碰撞外，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好，你把那个因碰撞外，好，你把那个因碰撞外圈起来，因碰撞外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好，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好，所以你从因碰撞外不适用是本法之规定，那你把这句话反面解释，就是一旦发生了碰撞，就有本法规定的一个适用。好，那这个本法的规定，本法两个字圈起来，这本法是指全部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吗？还是这个本法只发生适用在碰撞章节而已？好，这个地方是第三条解释。好，那第三条其实完全就是适用在海船跟非海船啊。好，因为他认为说，哎，如果两艘船舶，好，发生了碰撞，只有海船这一方可以主张海沙法有利之规定。好，那非海船是不是没办法主张海沙法有利之规定的话，你会觉得呢，好，发生了同一个碰撞事故，可是两艘当事人却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它会让这个法律关系其实会复杂化嘛，那你觉得会有不公平的一个差别的待遇。好，所以认为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有这个海沙法的适用。而且呢跟你讲呢，目前这个地方通说呢也都可以适用呢全部的海沙法的规定，好，全部海沙法的规定，全部规定。但是如果呢你今天是个非海船，好，跟非海船两艘都不是海沙法的船舶发生碰撞时，好，这个地方就开始做争执，那这个地方就跟你讲说，哎，它到底有没有海沙法的适用？这是一个好前提，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符合第三条所制定的一个这样子的规范？好，它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疑问的存在。那这样子疑问里面呢，其实呢，刘忠老师呢，他是比较认为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应该不予适用啊。那刘忠老师认为说，这种情况下不予适用的原因，他认为说，好，本来第三条规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象就是一艘是海船一艘是非海船嘛，我们为了让这个事故发生的法律关系适用是一整体一致性的，未免发生了这个适用法律上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们才规范了第三条，而且要发生碰撞两艘船舶通常都适用海沙法之规范来解决损害之发生的问题，好，这样让法律适用上会比较整体性。可是如果一艘是海船，如果两艘都是非海船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法律适用，这样没有一整体性的这样问题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刘忠老师说这个就不是呢第三条所要做处理的，你完全就回归民法嘛，你就回到呢回归民法来做处理。那回归民法其实就是呢侵权行为啊，好，侵权行为，好，这样子一个状态，好，好， 那如果是像是江先平老师或是其他这个通州学者呢？那我请问这个情况之下呢，哦，是有适用的，是有适用第三条，只是适用之后呢，他们接下来就是讨论说，那适用的范围呢？到底要适用全部的规定，还是只有呢碰撞章节？好，那目前呢比较多数的一个学者就是认为说采取适用碰撞章节啊。它只需要碰撞章节，那为什么说只需要碰撞章节？哦，第一大部分的想法是认为说第三条其实是一个例外的规定嘛，他说除因碰撞外呢，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嘛，反正是只有碰撞这种例外的状况之下才适用本法之规范。既然是一个例外状况的话，我们在例外解释上就是例外要从严解释嘛，哦，例外要从严解释，所以既然是例外状况的话，我们就让它范围缩在只需要碰撞章节。那另外一个理由呢，其实是在于说呢，两艘都是非海船，既然是非海船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它，让它可以符合海沙法的规定呢？有时候你会认为说，哎，好像对于两艘非海船发生碰撞，跟两艘海船发生碰撞，两艘海船可以适用海沙法之规范，减轻自己的碰撞之责任。可是如果是两艘非海船碰撞的话，它就不行，它只能回归到民法，没办法减轻自己的责任。你好像觉得在法理的公平上，你会觉得好像做区别待遇嘛？但是张先生老师跟你讲说，我就是要光明正大做区别待遇啊！好，因为你仅仅是非海船嘛，非海船代表什么？你的船舶比较小，你的性能可能比较差，你性能差可能比较差，很容易发生海上的事故。我就是用这样子的规范，还跟你讲说，那你就把船舶换大一点啊，换符合海沙法规定要求用海沙法的船舶。这样子情况之下，你发生碰撞的话呢，你的这个责任赔偿就做得比较低，而且你换了一个性能或者比较大的海沙法之船舶，比较优良的船舶，你的事故发生率也会比较低啊。好，他用这样子的经济的角度去分析，都认为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认为说你是用碰撞章节啊，不能让你把它一律都跟海船来等同视之啊。如果你认为说两艘非海船发生碰撞都可以适用海沙法全部是规定的话，那你干嘛还要区别海船跟非海船？你这样区别反而就没有区别待遇的一个必要了，好，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目前都会采取是，好，采取这个碰撞章节这样说的说法，好，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讲义上的话，我们是直接是结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请您回去自己做参读，我们就不赘述了哦。讲义上的说法其实是分老师类去做一个整理的，那黑板上的话是把你稍微用类型化去做一个整理。好，再请看讲义第九页。船舶所有权这个部分，那船舶所有权的部分其实是简单但是重要，因为其实它很容易成为出题的一个考点啊。哦，那为什么要问什么是船舶所有权的部分啊？其实那边的实意就是在于说呢，你对这艘船舶为任何的法律行为，它的效果其实应该给予船舶所有权的一个全部嘛。这样基于船舶范围的全部的话，那你要认定哪些东西是属于船舶所有权。那我为这个船整艘船舶为这法律行为时，它效力可以给予哪些东西？哦，这是第一个要去做厘清的。那我们在讲这个船舶所有权之前，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啊。好，因为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把船舶所有权里面的重要一个争议呢，差不多都可以讲完了。好，假设说这是一艘船舶，哦。这艘船舶其实呢，好，是 A 的，好 A 的船舶，好，那你的 A 船舶上面呢，一开始呢，这个就是甲板嘛，那甲板呢，还是讲说，哎，这个甲板呢，好，甲板它其实是用块木做的，然后说，哎，这个块木呢，其实是甲的，它跟甲借的，然后来搭做这艘船舶上面的一个块木，然后这个船舶呢，后来呢，它没有其他的设备，好。他的马达其实也是坏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其他的朋友借马达，好，这朋友可能就是乙，好，借了马达放在上面，然后再来呢，你船舶其实还是一些安全设备啊，比如说是救生艇，好，救生艇的这样安全设备结果是丙的，然后最后说，哎，这艘船舶呢，哦，其实我把它想弄成一个豪华游艇，所以呢，这上面有一个音响设备。 东西全部都储藏到这艘船舶上面。然后后来呢，因为我把这艘船舶呢啊处分啊，不如说呢就是把它移转给 B 了。请问呢 ，A 对于这艘船舶的这个物权这样子处分的这样子行为之后，甲乙丙丁可不可以各自把这些东西拿回来，然后不移转给受让人 B， 可不可以？好，这是很经典的这样子的考题啊。那从这个考题里面，就算你不知道这个海商法第七条规定，那你其实可以稍微想一下，第一个。船舶所有权是范围呢？好，到底为何？好，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些东西，如果都是属于呢，一二三四都是属于船舶所有权是范围的话，那当然通通都由 B 取得嘛。那如果不是船舶所有权范围的话呢，甲乙丙丁当然就可以各自取回啊。那第一个，甲板这个部分叫做什么？它其实是什么？它应该是船舶所有权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认为甲板它是属于船舶的构造的一部分嘛，所以它其实等于是一种哦。构造上的一部分，它就是它船舶当然的一个成分啊。好，它当时自然是构造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船舶的构造，它当然是船舶效力所及啊。好，所以当然这种情况之下 ，B 当然取得这个船舶所有权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对，它不需要援引到海商法第七条。好，来，在讲到海商法第七条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海商法第七条，好，除吸氧品之外呢，防航行上、营业上必须之一切设备属序呢，皆视为船舶之一部分。你把那吸氧品圈起来，吸氧品讲的是什么呢？吸氧品讲的就是像是油料、哦、燃料、哦、或者是粮食哦，这种状况的东西就叫做吸氧品，或是那种补助品啊，或是那种哈医药品啊，这个都叫做吸氧品。好、哦，只要你是航行上、好、哦、营业上。必须的设备和属具的话呢，好，都视为船舶的一部分。好，所以你回到黑板上，你可以知道甲板这个部分也是不需要适用第七条的，因为它是船舶当然的一个构造的成分啊。好，像是属于构造成分的话呢，好，不需要连接到第七条。那马达这个部分，很明显就是它直接牵涉到第七条问题嘛。它一定是什么航行上必要的设备嘛？它一定是必要的设备，你没有马达的话，船舶没办法航行啊。然后救生艇是不是必要的设备？应该也是吧。你没有必要航行和营业上你必要的设备，你才可以呢有这个安全上的一个证明的一个发航的证明，你才可以做一个出航上。这个还认为说你这个是航行上才有做到嘛？好，所以还是一切必要设备的数据哦。就透过第七条这个部分呢。马达跟救生艇呢，其实都是属于必要的设备和属具。至于音响设备呢，这个考点在哪里？其实这个考点就是在于说，它是不是呢船舶的宠物啊？它牵涉到民法68条的二项。68条二项刚刚讲说，你对于主物的处分效力及于宠物嘛。所以如果你今天对这艘船，如果这个东西这个设备是属于虽然是独立之物，但是如果它是属于船舶的宠物的话，那你对于主物的处分效果也会及于这个宠物嘛，好，也会及宠物嘛。所以你第一点你要判断它是不是宠物哦。那通常啊，什么是民法上的宠物哦？再来说，它是它常常助主物为效用啊，非属同业的所有啊，没有特别的交易习惯啊，不是它的构造成分啊，这个很好理解嘛。好，那你旁边它到底是不是宠物啊？一定不是，不是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它不是属于同一人所有啊。考题都是讲它不会属于同一人所有，这个它绝对不会是宠物，所以它很单纯的，它也没有民法68条第二项的适用，它就是一个独立植物。既然是一个独立植物的话，好，传播作权移转的效果是不会基于这个音响设备的。好，虽然这种考题就很无聊，在95年这个律师都是考这个啊，还考什么跑步机啊？好，跑步机的话，你可以知道它也不可能是好航行上必要的一切设备数据，它不该当第七条。不该当第七条的话，接下来就探讨说，哎，它是不是属于宠物？好，它通常都不属于宠物，它就是一个独立植物而已。好，好，而且是后来你回到讲义上第9页。好，第9页的内容，好， 来看一下82年高考，82年高考考什么呢？它的内容直接看好。他说呢，设有这个传播说人甲有这个公主轮因为马达损坏，乃将这个乙呢铸的马达一部装置于该轮。事后甲的债权人丙呢，其中只判决查封该轮之后，乙才会取回马达。好，看到马达把这两个字圈起来，可以知道说它是什么。它是上必要的一切设备组织，所以符合第七条，它是属于传播所有这个范围的一部分。好，所以这个查封的效力是基于传播所有权的全部嘛，所以当然会基于这个马达，所以呢乙没办法取回。好，很简单。好，再看一下95年律师，95年律师考什么？他说专司在传播上下的下列物品呢，以传播所有权的让乙时呢，好，他的所有人可不可以取回？好，所以说他说其所有人能够取回，代表说他跟这个传播所有人，他可能这部分有看是同一个人，就还做讨论。好，所以第一个租赁而来的救生艇可不可以取回？不可以嘛，因为他认为说这是第七条啊，因为有第七条关系，它是这个营业上的必要辅具，所以它是属于传播所有权的一部分。好，然后再就是租赁而来这个跑步机，那我们看说，哎，它到底是不是宠物啊？那通常来讲，就算它不是，它是非同一人所有，或是属于同一人所有都不管，至少跑步机其实它不是长公主物资效用嘛，那不可能是宠物啊，它就是一个独立之物。现在独立之物的话呢，效果也不会因为传播所有权就让你呢，这个效力不会及这个跑步机哦，这样。好，99年律师题目呢，就请你回去自己探索了。然后我们下面有写答案，请回去自己好练习。好，那另外在这个章节里面，要和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是讲义第10页的括号是滋养品的部分。好，滋养品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知道是指粮食或是燃料作为这个传播航行供应之用的一个物品哦。那从第七条可以知道说，滋养品不是传播的一部分，是具有独立职务。但是有个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呢，如果这个燃料它已经注入了油管或是机器。就是它跟船舶分离的费用是要过去的时候，或是且不能分离时，我们就认为它已经构成了船舶的一部分啊、哦，所以它的所有权也会呢移转给这个受让人。好，再来看第二点，哦，船舶所有权之让与哦，那船舶所有权之让与呢，其实有两个法条啊，18条加第9条。先来看一下呢，的船舶所有权让与的方式为何，规定在海上法第8条啊、哦，请你看一下海上法第8条。海上法第8条呢，跟讲说呢，船舶所有权或应有部分之让与哦，非做成书面订定相应之规定不生效力。你把书面两个字做圈起来，然后不生效力划线起来，你就可以知道第8条讲的是对抗要件还是生效要件。生效要件，就讲说没有做成书面的话就不生效力，代表它的生效要件要必须做成书面，已经完成下列的规定。下列规定是指什么呢？来看第一款。讲的是在中华民国应申请啊让与地或是船舶所在地的行政主管机关盖印证明。好，如果你是在外国的话呢，要应申请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代表处或其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一个盖印证明啊，等于说你除了要书面之外，你还要有主管机关的盖印证明，你才可以让船舶所有权是移转的发生效力。好，那你看这个第8条之后啊，你再看一下第9条。第9条跟你讲说，船舶所有权的移转，非经征信不可对抗第三人。那个非经征信，征信两个字圈起来，好，不得对抗第三人，画面起来，就可以知道他讲的就是船舶这个所有权移转的一个登记要件嘛，好，这个登记要件，好。那你从第8条加第9条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好，船舶所有权之移转啊，它是不是它在规定上呢？它其实是相当于民法，它是一个特别规定。好，它等于排除了民法761条的适用嘛。好，船舶是动产，如果按照民法761，它其实要不要移转船舶之占有，其实是要的。所以其实呢，第8条跟第9条，它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排除民法761的这个交付要件的一个适用啊。好，所以其实你在讲义，就在你 的那个法条旁边，你可以自己做笔记啊。在第8条旁边写8+9，它其实就是排除民法761的交付。好，排除民法761的交付要件的适用，好，你就会知道说它的特殊性其实是在这里。好，再请你回到讲义上，好，讲义第10页。第10页，请你看一下这个82年律师这个题目，好，82年律师这个题目。他说 甲呢将其所有之 A 团呢在外国让与给乙，好，他说在外国让与给乙，好，已经过台商法第八条的规定，做成书面，并经中华民国呢领事馆盖印证明，但未向行政机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请问一下，乙已经取得船舶所有权没有？其实已经取得嘛，它是符合第八条的这个船舶移转的生效要件嘛，它是符合生效要件，所以这时候乙其实他已经取得了船舶所有权，好，他只是没有办法去对抗第三人而已，他其实已经实际上拿到船舶所有权了。然后再看下去，他说呢，事后呢，甲又将这个船舶呢出租给丙，而且他完成了租赁权之登记了，好。那我们刚才说过了，连船舶租赁要不要登记，其实是要登记，他要登记之后他也可以对抗第三人，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好，这个时候遇到船舶呢，他题目就问你说，乙对于 A 船有没有船舶所有权，其实是有的，他是有船舶所有权，好，他已经完成了书面加上盖印证明，好，乙已经依第八条，好，取得，好，所有权，但是他可不可以对抗丙的租赁权？不可以嘛，因为他没有按照第九条登记，好，好，但是呢，他未依第九条登记，所以他是不得对抗丙，因此他必须忍受他的船舶所有权上面呢存有丙的租赁权。因为丙的租赁权他已经登记了，他可以去做对抗跟乙主张说，我已经登记了，所以呢，我对这条船舶我可以继续的管理、使用、占有。但是其实真正所有权是乙没有错，只是他不可以来对抗丙。这条船舶他有取得所有权，只是这个所有权上面又成了一个负担，就是别人对这条船舶有个租赁权而已。好，就这样子。好，再来请看讲义十一页。因为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小小的补充啊，就是有个分析啊，就是生效要件不是海商法第八条嘛，然后第一个要求做成书面，第二个要申请这个官署盖印证明啊。那申请官署盖印证明一定要记得，好，它到底是在中华民国还是在外国？在中华民国是在外国，它申请的对象其实单位是不同的。好，如果是在中华民国的话，是在让与地跟船舶所在地的行政主管机关。可是如果是在外国的话呢，就应该向中华民国的驻外领事馆的机构去做个申请，好，所以你要考这个选择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很看题目跟你讲说到底是在中华民国还是在外国，它会选项会考到这个题，好，这直接从99年这个律师题目你们就看得出来，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你们自己做参酌。好，再来请你看一下第三点，建造中的船舶，好，建造中的船舶呢是一个单独的一种考题啊，等于说你要了解什么建造中的船舶呢，讲义上帮你整理了六大点，好，你要只要知道这六大点的这个内容为何，你就可以把建造中的船舶整个都可以和全盘的一个 了解了，所以建造中船舶这个题目题型出题是非常好掌握的，好，所以来第一个来看一下这个意义，什么是建造中的船舶的意义哦，你就觉得这个题型好无聊，可是99年那个司法官考试就是考这样子的题型，好，什么是建造中的船舶？好，建造船舶呢有狭义说跟广义说，来看一下狭义说讲什么。狭义说跟你讲说呢，是安放龙骨或相当于安放龙骨之时期呢，到它成为海商法上所定之船舶时为止哦。好，这个叫做建造中的船舶，等于说它放了龙骨，到它下水哦，变成是完成变成是海商法的船舶，然后变成这个海商法的船舶，就是说你当然是好，必须是要有一个船舶，就是大船呢、啊，你必须是一种商船的这样建造的状况，才会成为海商法上是这个船舶。然后再来听一下讲义十二页，广义说，广义说跟你讲说是从建造契约缔结时，所以它时间拉得更长，它从契约缔结开始呢就算了，好，然后一直到建造完成到下水航行以前的状态，所以它时间是拉得比较长的范围，所以这段都叫做好、哦、建造中的一个船舶，好、哦，那目前呢实物上呢，它其实是采狭义说还是广义说？目前其实是采一个狭义说，那为什么会采狭义说呢？它其实有个很 只要里面跟你讲说，信道中的传播其实我们是可以设定抵押权的，在海上法34条。那如果你针对信道中的传播要去设定抵押权的话，至少这个传播要有初步的一个形态嘛，要放安放容股嘛。那如果你从缔结契约开始，你就说，哎，这是一个信道中的传播，然后就是设定了一个信道中传播的一个抵押权，这个变成是在实际上非常怪哈。所以其实为了有这个设定抵押权这样子一个理由呢，我们其实是采取是一个狭义说哈。那这个其实在想办理强行注意事件的那个第61条里面就有这样做规范的，所以才狭义说。然后你看括号二，建造中的传播所有权之归属，也就是在建造正式的情况之下呢，所有权的归属要归属给何人啊？一定是造船业者呢，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建造人？到底是要归属给谁啊？学说有不同这个见解啊，这边也给他讲一下你的部分，有这个加工说跟材料提供说哈。我们先来看材料提供说，材料提供说比较简单。材料提供说其实就是说，看你这个传播的材料到底是由造船业者提供的还是呢是由这个缔造人提供的来看你请你看讲义上第一点，括号二的第一点。如果是由缔造人提供的话呢，其实讲义上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很单纯的承揽契约啊，也就是我这样就是等于说，就像你去订衣服一样嘛，我出布料，然后你帮我完成这个建造就好了，或完成这件衣服的做成一样嘛。我出了这个船舶的材料，这时候呢，造船业者只要负责帮我干嘛，他只要帮我把它完成这个船舶的打造建造就好啦，我就单纯就是一个一定工作的完成嘛。既然是单纯一定工作的完成，就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性质上就是一种承揽契约就是很简单的承揽契约但是如果你相反的如果你是造船业者提供材料的话，如果是我这个业者自己提供材料的话呢，你就会去分两个阶段来看。他们认为说这种契约叫做工作物供给契约，就是它是个承揽跟买卖的混合啦。你要去分看说就船舶的建造和打造这个部分，他认为是承揽，因为已经是一个工作物的完成，所以是个承揽。可是就船舶所有权移转的部分的话呢，就好像类似买卖，我跟你买嘛，要把船舶所有权呢移转给我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是造船业者提供材料，那这个原始取得这个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到底是谁先取得，就是造船业者。然后你把船打造完之后呢，你按照买卖的这样子一个想法，第二个阶段你再把所有权移转给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呢，就算你不了解那个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判断的，你就看材料是谁提供的如果是建造人提供的，就是建造人是取得如果是造船业者提供的话呢，那这时候就是由造船业者原始取得，所以呢他必须要把这条船舶如果要移转给这个给这个缔造人的时候呢，他应该适用的是民法的规范还是海上法的规范？好，适用民法上的规范还是海上法的规范？海上法的规范嘛，因为建造之船舶就是你必须完成的建造之后，把工作完成之后，变成是海上法之船舶那你就要按照海上法第8条的规定，把这条船舶移转给缔造人嘛。好，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再来，请你看讲义12页。加工说呢是比较少数说的学者啊，就是像蒋学老师啊因为实务上其实采的还是材料提供说啊，那加工说的话其实它完全就是按照民法814的一个文意啊814我一定讲，就算你对这个工作物去加工，原则上还是认为说呢这个所有权是归于这个材料提供人嘛，还是归于材料提供人啊，除非你这个加工呢显于材料的价值嘛，如果你加工显于材料的价值的话，还有加工人呢取得这个工作物的所有权嘛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请你看一下第12页的括号一加工说，他说那么持有没有例外的按照民法814条来做处理，也就是加工之后你要看说材料显不显于，如果是加工之后不显于材料价值的话呢材料是由缔造人提供的为缔造人所有材料如果是由造船业者提供的话为造船厂所有。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加工不显于材料的价值，这是说他要讨论哪个判断，其实又回到了材料提供说嘛。他其实这第一点，括号一的第一点，就是加工不于材料之价值，其实还是回到材料提供说来做判断，还是他说这个材料是由谁来提供的然后再来这个，如果你加工显于材料之价值的话呢，一定是为这个加工人所有，那加工其实就是造船业者所有是这样做片解但是在考 好，接下来是请同学采这个材料提供说哈，把括号二打个勾。好，再请你看一下讲义十三页，括号三，好，造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之让与，好，建造中如果你就要转让这个船舶所有权的话，请问他要不要按照海商法第八条的规定来走？要吗？建造中的船舶是不是海商法是船舶？应该不是吧，因为你是看这个建造中船舶的定义才狭义说你就知道啦。狭义说的意思是指说从安放龙骨或相当于安放龙骨时期到完成成为海商法的船舶时为止嘛，所以只要是建造中的船舶它就不是海商法上的船舶，既然不是海商法的船舶，它船舶所有权移转的方式就回到民法，它就回到民法，所以没有呢海商法第八条的适用。回到民法的话，你就要用这个动产让与的方式，那其实就是要移转交由占有了。然后再请看一下括号四，强制执行的部分。那强制执行其实就是一个法条，海商就是这个强制执行法一四条啊，一四条其实这个很在对于海商来讲是个重要的法条哦。他说，海商法所定之船舶呢，其强制执行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它是准用不动产执行程序哦，就是刚才讲的，如果是海船的话，准用不动产执行程序。可是它还有个特殊规定，在它后头讲说，就算是建造中的船舶，它的执行程序也是呢一口，也是准用不动产的执行程序。好，所以这个强制执行法一四条就是看你有没有看过哈。好，看过一下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了。再请看抵押权哦，抵押权的部分，海商法第三十四条呢，船舶抵押权的就建造中之船舶设定之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认为说我们新建船舶本来就是资金是需要很庞大雄厚的，所以他认为说让我们在允许他在建造中的船舶的时候呢，就可以设定抵押权来流通资金，好，这是海商法有所规范的。然后再请你看第六点，好，第六点的话是一个海商法第十条，好。比较重要的法条，请你看海商法第十条。好，海商法第十条的部分。好，他说呢，船舶建造中破这个承揽人破产，而破产管理人不完成建造者，哦，你把这句话划线起来，这是他的要件，也就是说他破产，可是破产管理人他不愿意呢继续完成建造的时候呢？船舶定造人他有什么权利，也就是业主有什么权利，业主可以将这个船舶呢以业金交付或预定之材料呢，好，照估价呢扣除以给付的定金给偿收取之，好，你把后段发现起来，就是照估价扣除给付的定金之后，它是可以给偿收取之，好，什么叫给偿收取，就是你给了钱之后，你扣除定金，那个材料费要给人家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船舶和他预定的材料拿回来了，就可以自己取回。那取回要干嘛？取回最主要目的就是你要需要继续完成建造嘛。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后段跟你讲说呢，他并得呢自行出资在原处完成建造。好，哦，他可以自行出资在原处完成建造。但是如果你要使用船长的话，当然你要提给人家这个报偿，好，哦，这个没有问题的。好，哦，所以从第十条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如果承揽人破产，而破产管理人不继续完成建造的话，定造人有两种权利，第一个权利就是给偿收取权，哦，他可以把这个部分完成的船舶跟材料拿回来。第二个权利就是呢，在原地呢继续完成建造的一个这样子的权限，好，哦，所以你可以看讲义十三页。假设三月括号六有个箭符，哈，箭头符号，箭头符号告诉你说，他定造人呢，他有两种权限，第一个呢给偿收取权，好，给偿收取权，第二个呢叫做完成建造权，好，这个两个权利你只要记起来就足够了，好，那另外其实在给偿收取权这个部分有个小特殊点啊，就是这个定金啊，好，定金这个比较特殊啊，因为定金其实你给人家出去之后，其实就你对于这个哈，这个承揽人就是这个造船业者来讲，他其实就是你对他的一个定金债权嘛，哦，就算他没有完成建造的话，他是这个定金债权。那既然是定金债权的话，如果今天承揽人破产了，这个定金债权会列入到什么破产的财团里面嘛，哦，如果列入到破产财团里面的话呢，请问你可以直接有享有这个优先权拿回来吗？应该是没有的，哦，所以其实他将列入到破产财团，他是跟不良财团一样是要平均去做一个分担的，哦，但是按照呢海商法第十条，他很像把这个定金债权 在考那个第十条哈，好，他其实就在考第十条的问题啊。第一小点他在规定说建造中常工作时归属究竟为何人啊，就是看材料及工作。第二小题其实是跟你讲说，哎，不完成建造的时候呢，甲牌照法可以主张什么权利呢？其实就是第十条，好，第十条其实就是这个啊，给他收取权跟建造完成权，好，然后再来看一下题型的部分。提前不知道说呢，关于建造中之船舶，下列叙述必须何者正确啊？它包含一部分，他说在外国让与这个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呢，必须做成书面，而且经照这个中华民国领事馆加以证明，这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是错误的吧，因为它是属于呢建造中的船舶，建造中的船舶不是海商法的船舶，不是海船，这不需要按照海商法第八条来做处理，好。然后看到括号 B， 他说呢，对于建造装置船舶强制执行适用关于动产局实施规定，这是错的啊。强制执行法一这条跟你讲说呢，它是准用不动产的执行程序。再看括号 C 呢，他说呢，如果建造中的材料呢，它是由这个造船业者提供的，由其原始取得建造之船舶所有权啊，没有错。因为如果是这个造船业者所提供的话，我们认为说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契约的性质就是公作物供给契约啊，它等于说一个好承揽跟买卖的混合契约，当然是由这个造船业者呢啊原始取得这个所有权。然后再看括号 D， 对于建造装置船舶不得确定船舶抵押权，这是错误的，海上法234条规定有所违反。好，再请你看讲义15页，哎，你们要先休息吗？还是上完强制执行？上完哦，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三节船舶的强制执行这个部分。好。强制执行这个部分，它也是个重要的考点，其实在海商法第四条啊。但是我们在讲强制执行之前，我们还是要把它的执行方式更回头介绍一下哈。如果你是一般的非海上的船舶的时候，非海船就是按照动产执行就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是括号二，你是海上法的船舶跟这个建造中的船舶，按照强制执行法114条就准用不动产的执行程序。好，至于动产跟不动产的执行程序这个差别呢，其实就是在于好讲义上的划线图。符号的部分啊，如果是不动产的执行程序的话，就是有可以有这个查封、拍卖、好强制管理以及变卖的方法为之，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再来请问一下，就是第二点，就是这个强制执行的一个限制哦。那这个限制呢，讲义上写的比较多啦，就是讲义15页跟你讲，你答部分有一些立法例哦。那立法例其实呢，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因为其实海商法考程是选择题的时候呢，立法例其实相当不是那么重要啊，重要是我国海商法是怎么做规范的。所以，请你直接看到讲义16页，我们直接看结论的部分。好，结论的部分，好，结论部分，请看强制执行法呢，先看这个先看海商法第四条好了，好，先看海商法第四条。海商法第四条呢，他说呢，船舶的保全程序之强制执行，好，你把那个保全程序圈起来，好，这是重点。什么是保全程序的执行？讲的就是甲扣押、甲处分，好，甲扣押跟甲处分。好，他说在这个与船舶呢发行准备完成时。好，就是要划线起来，是一个时间上的限制嘛。他说，于发行准备完成时起，然后往以即航行之次一停泊港时，好，把它划线起来，是讲时间上的问题。好，在这段时间是什么？不得为之，好，是不得为之。然后，但是我跟你讲说，但未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债务，或是呢因船舶碰撞所生之损害，不在此限，好，不在此限。那、啊、你从这个对照中，你就会发现说，哎，在船舶发行完准备完成时期呢，我们就可以来抓这个时间点。从第四条里面呢，你可以抓两个时间点。准备完成，以及航行到次一停泊港，好，先问一下次一停泊港这个意思，你可以理解它是采取航程主义还是航段主义？航程主义应该是航行到最后的目的地港嘛，好， 那家长说次一停过港澳的，下一个中西港或中建港我就要停了，然后这时候呢可不可以维持行就是一个重点了哈、哦。所以从这个条文里面跟讲说航行是次一停过港，它很明显它是采取这个呢航段主义啊，它不是指整个航程都要完成之后才可以维持哈、哦，它整个是采取这个航段主义，同学就可以知道。那从这里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海商法第四条告诉你说呢，在发航完成准备时起到次一停过港这段时间，它其实就类似像固有海上期限嘛。他说这段期间呢，可不可以做保全执行？可不可以做保全执行？原则上。按照第四条的本文是不行嘛？对，不行。不行的理由在哪里？因为保全执行呢，其实针对于说债权的债权还没有确定嘛，他债权还没有确定嘛，债权还没有确定，你就让他发动执行，等于说那个船舶被扣着啊。那你被扣着的话，人家已经准备要发航，已经完成了，而且在海上途中，然后人家船舶被扣到半路。但不是让这个对于运送人来讲，他没办法做生意嘛？那没办法做生意的话，他可能的营业活动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货物和旅客也是影响更大。好、哦，既然债权的债权都还没有确定，那你就不要让他在这个固有的海上期间内让他发动去执行程序嘛。所以海上法第四条的本文就是说原则上不行，但是有两个例外，第四条但是好、哦、例外。第一个例外就是为航行可能所生之债务，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债务，那为什么这个可以？就可以去想什么是未航行可能所生之债务。你为了航行可能有可能去购买什么燃料啊，有可能去购买粮食啊，有可能是为了就是说哦修缮这个船舶，船舶坏了你要去修缮，你可以让船舶可以继续航行嘛。好、哦，所以可能是买燃料、买油料或者是修缮船舶一些费用。我怎么针对这些债权人，我们会比较特别保护，让他可以在固有的海上期间也可以去执行。他其实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发展航运嘛。那他们说，如果你让这些卖燃料、卖食料哦，以及哦修缮船舶的人哦，给他的权限是比较多的保护的话，这些人是不是比较愿意真的去卖啊、哦、卖油或者卖燃料啊、哦，或者就是去啊、哦、就愿意去修缮船舶？如果让他们愿意修缮船舶，最后其实是有助于整个航海的一个发展嘛。如果你动不动就让他们哦。没办法在这个固有航上期间呢，去针对他们的一个债权得到一些保全的措施的时候，你会降低呢他们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意愿嘛？那当他行业意愿去降低之后呢，其实是有碍于整个航海事业的一个发展。好、哦，就是呢为了保护这些人呢，他们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在这个类似固有航上期间这一段呢，让他也可以针对于保全程序去做一个执行。好、哦，原因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碰撞债务了。好，因碰撞所生的损害，损害赔偿。好，那这个为什么可以？是很简单，是因为你是碰撞的话，代表这艘船舶有没有过失在先，一定是有错在先。它也是有错在先，你才会因为碰撞而产生那个债务嘛。如果你的碰撞是不可抗力的话，你本来就不负责。你会因碰撞而产生了一个损害，然后造成人家要来向你请求赔偿的时候，代表是你这艘船舶是有错在先的。但是有错在先情况之下呢，我们为了保护呢，哦，这个受害人，所以我们认为受害人的债权也可以在这个被固有海上期间呢去予以执行。好，是这一段。那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终局执行有没有受到时间上的限制？有没有？请你看一下《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二项和第三项啊， 上你的结论那个表格里面参考法条里面有说到，他说呢，对于船舶的强制执行啊，自运送人或是船长发航准备完成时起，以即航行完成时止，仍得为之。然后再看第三项，他说前项强制执行除海上法第四条第一项但书之规定或船舶碰撞之损害赔偿外，与保全程序之执行名义不适用之。啊，所以第二项这个部分，我们所谓它的这个执行啊，强制执行，你看不出来它讲的是终局还是保全嘛。可是你仔细解释前后文对照之后，就可以发现，其实第二项讲那个强制执行，应该针对是终局执行。好，所以把那个第二项一开始那个对于船舶之强制执行把它圈起来讲的，就是呢终局执行啊，就是对照一四条的第三项里面就看得出来，他跟你讲一四条三项，你讲说保全程序的执行名义不适用之嘛。换言之，那第二项里面所谓的对船舶的强制执行仍得为之，他讲的是终局执行。好，所以就终局执行来讲啊，按照强执呢，一四条的二项，它是可以为之的。所以如果以后题目你一看到题目里面问你说，今天呢债权人拿了确定判决之名义呢对于船舶强制执行，请问你还要考虑到发行准备完成时跟次一停泊港之间这个时间上限制的问题吗？其实不用，所以它是任何时间点都可以为之的。所以你去看题目之后，你要看你这个执行名义，遇到船舶强制执行的时候，要看这个执行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属于终局的确定判决执行力，还是说它只是呢保全程序的执行名义，这个部分你要稍微去了解。再来，我们剩下几个小碎的部分，跟同学做说明，你看讲一几页，小问题的部分。请你看一下问题一。问题一跟你讲说，海上法第四条第一项但书所谓的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债务是否以本次航行所生之债务为限。好，例如说好了，这个修缮好，这张船舶可能呢在这一次的发航完成准备时期到次一停泊港之前呢，他可能在先前呢，他对于甲，他就把船舶拿去甲修缮厂修缮的。然后修缮之后呢，他就欠了他笔钱，然后欠了笔钱之后，甲其实也没有立即就支付他的这修缮费用之债权呢，立即为保全程序的执行，他也都没有。他现在到下次发行了，他在这阶段的过程之中，他在这个时间点呢，他才去执行的话，你觉得可不可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只限于一次就归一次啊。如果呢他是上一次修缮的事情，其实我们是在鼓励呢这个债权人讲，那你在上一段的航程你应该立即的就要去行使你的这个债权，是做你的债权的一个保全的。如果你直到下一次发航准备完成时期之后你才去做这件事的话，其实是你怠于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你基于怠于自己行使的权利，我就不用给你过多的一个保护啊。所以目前呢学者他们都是采取呢括号二的这样的说法，认为只限于本次航段航行中所发生未使航行可能之债务啊。本次航行中，好，再请看第三这个问题二的部分何未发航准备完成这个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个重要点是在于说，我们直接看一下结论发航准备完成时期呢，其实有向阳台这个形式主义跟这个徐直主义啊，但是目前通说呢以及这个强制制限引起注意事项第61条，它都是采取一个综合主义你把那个画出黑体现的看完它是指说那个法律上跟事实上则开行的一个状态而言例如船长已经取得当地的航政主管机关呢核准的一个发航会和这个海关协会的一个海关放行以及呢必需品的一个补给已经完成了，而且配置相当的海员设备跟船舶工艺等组的这些状况综合判断之后，我们才认为是属于发航准备完成时所以发航准备完成时不是只有呢运送人呢取得了相关的一些放行的证书就算了，你还要实际上去判断说他的海员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他的燃料跟油料是不是已经充足了，你还要实质上去判断，综合来看他就是他发航准备完成所以之 题是说，如果这艘船舶它是还在加油中，然后它在加油中的时候呢，哦，债权人呢，哦，就是对他呢，他再去发动了这个哦保全程序的假扣押去查封，请问可不可以？这艘船舶还在港口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哦形式上的证书，但是这艘船舶还在加油，可不可以？那这个债权人可不可以针对于这艘船舶呢去做一个查封？应该可以吧？因为它还在加油中的话，代表说它的发航准备完成还没有嘛，所以它其实还在这个阶段。既然还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维持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讨论到说呢，哦，这个其他第四条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是一个考点。好。那我们先休息个15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个章节。